你要觉得说行啊，你能克服这些困难 啊、 哦，咱俩就过。 嗯， 你们俩了不得的。嗯， 行。 他说跟谁不过呢？ 我跟你说吧、哎，你什么条件呢，我都能答应。我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的。 哎呀妈呀， 知道不？ 那你是王八瞅绿豆，对眼了的意思？ 那是对眼了， 就相中我了， 就相中你了。 那大姐啊，听了哎，大姐你在搞娃子呀？这个整错了，这个掐一下，这个我大姐听了啊，出来啊，从这个掐一下啊。大姐、啊、听了哎、啊，哎，对了，大姐你在天上住的啊， 嗯、 楼台殿阁呀，哎， 啊，你坐住的呀， 哎， 情愿了和公子你呀、啊，却做了这破庙堂啊， 啊，你这样跟我说。 行不行啊， 大姐，在天上你吃的猴头燕窝山珍海味呀，你还净吃好的，天啊，天上就飞起你家就有，我家没有啊。 情愿和公子吃些个出没了炸炕啊， 嗯， 吃炕愿菜我愿意。